翻腾岩浆冒起的滚滚热气，让有些角度看上去的两人角色有些模糊。 韩文清的情况不妙啊！ 解说潘林在看到大漠孤烟几次拉近距离，但都被君莫笑的技能移动一下子就重新拉开后脱口而出。 但是他还没有被甩脱， 一旁的李一博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场令人激动的对决让潘林一直处于打鸡血的状态，解说几乎是喋喋不休。但是李一博呢，在这样一场热点对决中反倒令人意外的安静。这场对决对于他来说可也是充满许多回忆的呀。作为初代选手，叶修和韩文清的对决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象征。那个时候职业联盟刚刚起步，有关荣耀的很多技战术都在摸索成型的阶段，这种背景下个人战力将会对比赛起到决定因素的影响。而李一博作为霸图战队的一员，可以说是完全亲历了这个时代的象征。他至今都还记得家世三连冠时强悍的叶修带给他们的郁闷和无奈。队里不是没有人感到灰心和丧气，但是他们的队长韩文清却从来没有低头服气过。他就是那样一个哪怕还有一滴血都会不屈不挠战斗到底的人。昔日赛事中的那一幕又一幕在李一博的脑海中闪现着，相比之下他真不觉得此时大漠孤烟总是贴近又被拉远算是什么问题。比这更绝望的情况都曾有过，但是韩文清可从未动摇过。就像李一博刚刚对潘林淡淡的回应，他还没有被甩脱呢。 哎，机会！ 潘林这时忽然叫道。两个角色右侧的这一片岩浆见到了尽头，忽变狭窄。君莫笑贴边行走，看身形是要向右路变向。大漠孤烟此时若来一个跳跃力强劲的技能，应该可以直接越过岩浆截到君莫笑的面前。确实是个机会。黎博的眼前也是一亮，谁想那身形看起是要向右的君莫笑，接下来一步跨出后却是向左侧急行。 啊！ 潘林已经惊叫出声，大漠孤烟这要如他所想的一跃而过的话，别说截到君莫笑，根本就是一谬千里。大漠孤烟没有动，韩文清像是没察觉这一机会似的。 哼，是假动作呀，可惜没有骗到韩文清。 李一博很是若无其事地说着。要说这一场比赛，他的立场再鲜明不过了，坚决支持霸图，支持韩文清啊。但是不能表现太明显不是，所以扮作很云淡风轻。 现在君莫笑向左侧移动，大漠孤烟继续紧追。但是李指导啊，既然韩文清是看穿了叶修的假动作，那么也应该看穿了叶修是准备让君莫笑向左侧移动的吧，那他为什么没有做出预判走位呢？如果那样应该可以截下吧。 李一博一愣，是啊，为什么不呢？大漠孤烟也是有几个可以制造爆发移动的手段的，韩文清一直憋着没有用，但在刚刚那里确实是个不错的时机啊，为什么不用？ 是个机会，但是还不够好。 玉文州这时也在回复黄少天的短信。 喂，这个还不够好，很完美了好吗？ 黄少天这次却不认同玉文州的判断，他之前去短信正和潘林一样谈的就是那一瞬间可以预判走位的机会。 对你来说或许够了，对他来说大概还不够。 黄少天愣了愣，明白了玉文州的意思。那个机会黄少天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有五成机会就已经足以让他出手，情况危急的时候一成也够。但是对于韩文清来说呢，他的状态本就已非巅峰，本赛季中很多时候的态度和选择显然他也正正视着这一点。换是几年前，这个机会大概韩文清想也不想的就让大漠孤烟冲上去了，甚至可能会被叶修的那个假动作骗到也说不定。但是现在假动作亦或是一个并不太确凿的机会都不会让他轻易动容。他改变了，但事实上并不是真的开始退让或是怎样，他只是更加珍惜使用自己的冲劲和锐气， 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没办法反复进行高水平的爆发了。宇文周和黄少天从机会方面讨论了韩文清此时的选择，而在不同的队伍选手那里却还有着更进一步的讨论。 没有捕捉这个机会，但是制造出了更强的压迫感。 轮回战队江波涛说道。轮回已经挺进决赛，这场比赛的结果将揭示他们在总决赛中的对手，全队没有人会不好奇这个结果。此时齐齐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着这场比赛。 表现上看是叶修占优，其实他是被动的哦。 江波涛说着征询身边队友的看法。周泽凯点了点头。 这样下去， 因为对地图也不了解，所以孙翔也做不出特别清晰的判断。 你看好哪边？ 江波涛忽然笑着点名问孙翔。孙翔沉默了略一会儿，这才开口： 我希望叶修赢。了解。 江波涛还是笑，当了一年的队友了，对孙翔的性格当然也有了了解。他希望叶修赢，同时也希望星心赢，但这绝不是因为家世或是一叶知秋让他产生了什么羁绊的心情。他会如此希望，只是因为去年挑战赛中的失败。他从叶修手中接过了一叶知秋，结果叶修反手换了个角色，拉了一支队伍来狠狠将他打败。别说是这么一个骄傲气盛的年轻人，换是任何一个人，这种遭遇恐怕都会郁闷的要死。虽然常规赛里轮回两胜星星，但是常规赛的一两场赛事并不具备挑战赛决赛亦或是季后赛赛事的决定性。孙翔心中的憋屈和郁闷只是这两场胜利还不足以扫除，他需要一个更具决定性的舞台，季后赛。看到星星有机会闯进季后赛，孙翔那是真心感到高兴，原因自然就是为了在这个舞台相遇。结果最后排名出来后一看赛制，两队要相遇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决赛相遇。这个舞台对孙翔而言更完美不过，决定性的力度比起当年挑战赛强出百倍。但是孙翔却觉得苦恼，他在为星星担忧，就怕星星进不了总决赛。结果现在星星霸图一场定输赢，谁赢谁就将在总决赛中与轮回相遇。轮回战队上下就属孙翔最操心这事儿，比赛开始前半小时就守在电视机前了。 回头迎击啊，一直跑什么？ 孙翔比所有人看的都入戏多了。但是叶修的君莫笑就是不回头。你追我赶又跑出了一截，前端再次出现岔道，这里是地图的尽头，正前方是岩壁，再没有办法执行，只有左或是右。一直看起来只是针对君莫笑的风筝攻击才会做出应对的大漠孤烟，此时忽然在攻击前袭来，就先一步做出了走位。大木孤烟突然偏左斜行，就在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何意时，叶修的君莫笑已经变向走右，预判失误。所有人刚升起这样的念头，大木孤烟却已经很利落地变向朝右，只是他所移动的路线却不是笔直冲向君莫笑，却好像是留有一定余地的斜线走位，压迫君莫笑向右。高手们都看出来了，偏左斜行是一个完全假设对方会向左走的风度预判，叶修当然可以很从容地就此不向左走，而韩文清也不在意预判不对，因为他的目的只是要逼得叶修向右罢了。向右有什么学问？此处向右贴地图最南端，在前端不远就是大漠孤烟刷新的位置，也就是说那片区域是韩文清比赛刚刚开始双方未遭遇前观察留意过的，而对叶修来说那里却是他刚刚踏上的陌生区域，区别只不过是看过一眼和这才开始要看一眼，胜负就会产生在这微小的差别中吗？所有人看着叶修的君莫笑走向了通往韩文清看过一眼区域的路线，然后他向右侧横移，笔直冲向岩浆。 干什么？所有人只是在问，韩文清的动作却比他们的疑问还要快。大木孤烟立即也横切向岩浆，君莫笑跳起。自杀？当然不可能。半空中千机伞打开，伞面收起，伞骨抽长，机械旋翼，君莫笑直接从岩浆上空飞过，向着来时的路落去。韩文清呢，视角右侧可以看到来时的路，但是中间这片岩浆的距离却不是靠跳跃就可以飞跃的。叶修显然就是等他到了这种位置才开始这种行动。更尴尬的是，韩文清还不能立即让大木孤烟折身跑，君莫笑那机械旋翼来去自由的，自己跑太快先去抢位，人家半空转个弯又飞回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君莫笑先跳出再开技能，再加上所选位置，给自己留出了这样的空档，一点走位而已，那里藏了太多东西，观众一时间根本就理会不过来。但是所有高手都体会到了韩文清此时是何种的进退两难。但是越是这种难下决断的时刻，韩文清的决断反倒来得更快。大漠孤烟毅然决然地向前冲去，这是吃准了叶修的君莫笑会再飞回。可是看到你这样的举动后，叶修完全可以让君莫笑不飞回呀。结果就在这时，大漠孤烟双脚离地，竟然跳起，疯了！所有人震惊，韩文清大概是想直接空中狙击君莫笑，但是无论如何，拳法家也没可能跳出这样的距离吧？而且这一跳忒短了吧，根本也不是极限。等等，岩浆里翻滚露出的那一小块是什么？